抬头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就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、啊、当作是你开的玩笑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不住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抬头看都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偷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重演拥有爱人在